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菲律宾遭到超强台风海燕的袭击，现在呢这个死亡的人数截至到14号已经上升到了将近要2400人，这个离菲律宾总统说的2500人的上限已经是越来越近了。那当时在灾难一发生呢，有一个报出来是10000人的死亡人数，到目前为止哈，看来是低于这个死亡人数，但是灾情仍然是非常的严重。那这个灾情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大家相信现场的画面看了不少，但是在其实离菲律宾本地很远的另外一个地方，波兰的华沙，这两天联合国气候大会开幕的时候，菲律宾代表团的团长在发言的时候说到自己家里的亲戚仍然是下落不明的时候，也是不禁哽咽了。我们来听到他在华沙的这个气候大会上面开场的这一段发言。 The initial assessment showed that Haiyan left a wake of massive destruction that is unprecedented, unthinkable, and horrific. And the devastation is staggering. I struggle to find words even for the images that we see on the news coverage. And I struggle to find words to describe how I feel about the losses.Up to this hour, I agonize, waiting for word to the fate of my very own relatives. 好，这位菲律宾气候大会的代表团的团长叫做龙萨，他目前呢从开幕以来就在会上发起了他自己称之为叫做禁食的这么一个活动，是一个绝食哈，目前为止都没有禁食，也有不少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的与会代表参加他的行动。他的目的呢是要敦促发达国家落实对于这个气候受灾地区的这个气候资金的这个承诺。那很多人就想，这个气候它的变化跟这次海燕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后是不是会面对越来越多类似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到这个香港天文台科学部的主任，我们来听到他的一个来自专家方面的分析。 宋文娟主任，我们来立刻连线他，为什么这次海燕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杀伤力，那么尤其是像菲律宾这样一个濒临海边的城市和国家，有没有可能在将来能够在防范方面做更加充分的准备？ 宋主任您好。 你好。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像海燕这样规模的台风它是可以预测的吗？ 其实呢，这一次这个台风海燕呢，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个台风，全球来讲都是这样的。它的结构很好啊，中心的风力很强，特别是当它登陆的时候，它仍然维持了一个很强的风力，所以一方面就是这个风力造成很大的破坏，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风啊，它带来了风暴潮。这个风暴潮是什么呢？主要是有两点的。第一就是它是一个低压区嘛，所以它会令到这个海的水面呢提高。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力把这个浪吹到这个沿海的地方，特别是这个菲律宾啊，它有很多的海湾，那个海湾呢当这个风把浪吹到海边的时候呢，它提升的高度会增加，所以那水淹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一个就是强的风力，它登陆的时候很强， 所以 第二就是风暴潮。 是，所以我的疑问是，这样的台风在没有到达菲律宾之前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吗？ 它 实很多个预报的中心都可以预测它会吹它会移向这个菲律宾的，很多中心都预报得到，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跟一般的地震呢有些不同，台风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呢它引起的风暴潮有多高啊，就很在乎它登陆的地点，所以这一次呢它登陆的地点有很多的海湾，那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一点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居民他有可能做一些准备工作吗？ 其实我所理解的就是应该是一个把这些人民啊提高他们的意识，就是他们可能要离开他们的住的地方，去另外的， 就是撤离会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项。 对对，但是这个当然呢就是他预报的登陆的地点要比较准确一点， 但是大范围是可以确定的，对 对对，大范围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应该都可以预测得到有风暴潮的。 还有一个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都非常关心，您就您的研究来看，这样的超强的台风是不是在最近几年才越来越频繁，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它有关系吗？ 这个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全球这个气候变化第一就是这个温度会上升，所以呢空气中啊所可以包含的水汽就会提高了，所以呢它这个一个风暴形成的需要这个水汽嘛，所以呢它含的水汽会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这个气候变化另外的一个影响就是水平面会提高，这个全球来讲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水比较温暖，这个海水比较温暖，所以它的水可以升得比较高。那么当有一个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来的时候，它所引起的风暴潮会更加高，所以这个风险呢因为这个水位的提升呢引起的风暴潮呢这个风险会因为这个气候变化而增加。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好准备，在未来这样的灾害的气候，这样强力的灾害气候会越来越多？ 应该先说其实过去几年呢不单单是今年，去年有美国这个 Hurricane Sandy 啦， 是 邦迪，在早几年是有这个 Katrina 啦，都是很强的台风，他们对现代的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就是因为这个风暴潮。所以这个气候变化对风暴潮来讲呢，就是它会增加这个风暴潮的这个风险，因为它水位提高了嘛，所以水位更加高，就淹的地方比较多了。 好，非常感谢宋主任，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我们刚才连线到的是来自香港天文台科学部的 高级科学主任宋文娟女士，非常感谢她。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海燕哈，那其实发生在11月8号，目前算起来呢是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没错， 它就好像死神一般踩过菲律宾。那目前造成的人员伤亡呢是一定会在2000人以上。那今天根据美联社的一个消息是说呢，他们是估算死亡人数应该是在4500人左右，但是目前这些数字都没有得到菲律宾官方的一个确认。 新华社的截至到昨天的消息是在我看到的数字是不超过2400人，那这个相信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区域之内，因为现在灾区的一个情况，我们根据到现场记者，不管是中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包括菲律宾当地的一些情况，还是出现有些地方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的一个情况，所以交通通讯都还有问题。相信等到这个道路通讯全部恢复之后呢，这个死亡的人数将会面临不小的上涨。 是， 好，三立华新闻，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超级台风海燕，它的首要的受害者就是菲律宾，也是中国的邻国啊，离香港和台湾都不太远啊。休息一会儿，咱们回来接着讨论。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菲律宾官方的消息，这个消息呢也是被新华社所引用，截至11月14号，目前特大台风海燕造成的这个死亡人数是2357人。这个菲律宾方面的现在还正在进行紧张的救援，我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国外媒体都报道，现在其实这个统计的数字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盲点，因为很多的地方仍然你进不去，交通也是失联，人也没有办法吃上饭，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菲律宾官方的统计数字呢恐怕也暂时只具备一个参考的价值。但是实际的更实际的数字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向菲律宾提供援助的这个数字，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中国向菲律宾提供的这个援助。我们在昨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当中也请大家来发表过意见，也就是中国外交部呢在11月13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哈，当时是提到由中国政府提供10万美元，同时呢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10万美元，这个总计是20万美元。那这个20万美元的数字一经提出之后呢，有不少的这个非议，可以说是大家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一点少。那么考虑到中国跟菲律宾之前在南海的问题上，包括在香港和菲律宾人质事件上面一直都是属于一种不是特别愉快的关系，那有不少的这个猜测认为中国是不是在这个援助的金额上哈有一点使小鞋的这个意思。结果呢到了11月14号的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就宣布对菲律宾进一步提供援助，价值1000万元的这个物资哈，这个而且呢，秦刚在发言人当中在强调说，中国对菲律宾的这个援助不是他的原话是不是一锤子买卖，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我之后你有需要的话呢，我还会陆续的提供，可以说是给这个之前的这个疑问哈是解了一个围， 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可供发挥的空间哈。 是。 那到我们现在在地的香港方面呢，也是现在的一个最新的捐款的情况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今天香港的立法会的财委会呢会审议政府的这个赈灾的拨款，林郑月娥就是香港的政务司长，他就建议注资4000万元到赈灾基金， 对，4000万元港币 支援菲律宾风灾，以供各个的援助机构来申请。那么目前呢有香港6个志愿组织到昨天为止一共是筹得了1808万元，其中呢就包括了红十字会的590万元、无国界医生的450万元、宣明会的370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45万，以及乐施会的93万元和救世军的60万。同时呢也看到红十字会昨天就宣布将会派一名资深的医生，他姓洪，去到菲律宾的宿务参与这个赈灾的工作。 是。 所以呢看到香港对于菲律宾这次风灾是一个抱着非常强烈的同情的态度，而且各界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针对于捐款方面有太大的反对的声音，是包括在立法会的各项会议上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我们目前针对于菲律宾各项裁决甚至是制裁的一些审议我们可以暂停，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香港人应该帮我们的菲律宾也是我们的邻居，来帮他们度过目前的难关。 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菲律宾这是一个让人产生各种复杂情绪的一个国度哈。一方面菲律宾籍的这个家庭佣工在香港数量非常庞大，可以说是很多香港人家庭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3年之前发生的这个马尼拉人质事件给香港也是造成了非常伤痛的这个记忆，而且关键的是事情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在海燕袭击菲律宾之前呢，特首梁振英是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跟阿基诺三世磋商未果之后呢，在这个立法会的支持之下是发出了1个月的最后通牒，限期哈是1个月，如果不解决的话就要对菲律宾进行经济制裁。而在立法会呢是通过了无约束力的动议，是暂缓菲律宾护照人士来香港的这个免签证待遇哈。这个几乎是在香港现有手上的这几张牌里面可以打的就是比较 重量级的比较强力的排，但当时并没有预计到接下来会出现海燕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海燕的这个灾情呢，也是对于香港的很多从市民到官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人道主义的赈灾和之前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纠纷去分开来，或者说它分得开来吗？在很风口浪尖的位置就是这个当年的受害人质家属之一哈，领队谢廷俊的这个哥哥，其实他就公开的表示他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一码归一码，同时他本人呢也愿意为菲律宾这次的灾情进行捐款，尽管他之前是不断的出来其实是对菲律宾政府提出谴责啊，谴责对方在马尼拉事件上是处置不力的这么一个状况。 没错，所以呢大家对于港人的这样一种同情心也是给予非常高的赞扬，大家能够是把政治的归政治，人道的归人道，但是反较于在内地呢，好像遇到的反对的声音就更为的比较这个大一些，而且大家是非常直观的会把在中国大陆曾经遭遇到的风灾，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援助的情况，甚至是翻出来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现在呢反对声音非常大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援助态度。那我们今天也是翻了一下当年的一个记录哈，在中国2008年除了汶川大地震之外呢，在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是遭遇到了雪灾，当时的美国呢是向中国捐了15万美元。2010年的时候呢，中国又遭遇到青海玉树的地震，美国人是向中国捐了10万美金。那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美国人是向中国捐了50万，而在那一年菲律宾向中国捐了约合人民币3000多万的救助金。 哦，这个菲律宾当年在汶川地震当中的捐助可以说以菲律宾这个国家的这个体量来说不可谓不慷慨。那因此中国这一次我相信外交部宣布的向菲律宾灾区追加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包括帐篷毛毯在内的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呢，相信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接受的这么一个体量。那同时在除了内地跟香港之外，在台湾哈，台湾其实早前也有这个渔民洪石成遭到菲律宾海警射杀的这么一个事件，一度对菲律宾采取多项制裁，并威胁在这个台菲间海域进行实弹军演，双方一度是剑拔弩张，但现在关系平息下来之后呢，台湾方面对菲律宾是做出了20万美元的这个捐款哈，这个是台湾政府官方的这个20万，同时呢，台湾的红十字会捐出了3万美元，同时调度帐篷300顶、毛毯8000条、口粮8000多包啊，通过这个台湾的这个，甚至是动用了军用的运输机哈，是运送到菲律宾。那这个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称是对菲律宾的捐款是基于人溺己溺、人机己机的人道关怀精神。那其实台湾的基层包括民进党哈，这个也是发动捐款10000美元。 没错，现在我们看到呢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呢大家就非常关心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捐款和物资到底能不能有效的到达到灾区，真正的是用于灾民的一个灾后的救助的工作当中，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看到呢，从灾难发生第一天起呢，灾区就开始出现各种的抢掠的事件，而且是侥幸逃过鬼门关的灾民呢，也可能等不到政府及时的救援，他们甚至只能够是在堆积如山的瓦砾甚至是尸体当中去找寻所剩无几的食物，甚至还会出现有大批的市民蜂拥到了机场来抢夺飞机啊，希望是尽快的逃离这片所谓的人间地狱。 是 更加可怕的是呢，还在菲律宾呢出现了一些叛乱分子、武装分子，他们在攻击救援的车队的非常极端的事件。有人觉得菲律宾的灾民已经非常不幸，但是在一个救援力不足的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他们变成更加不幸的灾民。 如果要简单来概括现在灾区的情况来说，就是陷入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一种状态哈。秩序全部都已经被打破了。那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呢，香港的医护人员还是有前往菲律宾灾区，除了提供资金和物资之外，也有提供人力甚至 是血汗、到菲律宾进行这个救灾，其中呢就有这个无国界医生的组织。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将要听到来自无国界医生的这个代表为我们介绍香港医务人员现在在菲律宾的救灾情况。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在香港呢，无国界医生其实在本周的初就已经有一位护士啊，叫做鲍俊宇，英文名是 Vincent 啊，就已经作为第一位香港籍的医护人员前往菲律宾救灾。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在这个出发之前，公布在网络上的一段可以说是临行感言吧。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来自香港的护士。听朝早我就会出发去菲律宾，汇合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无国界医生在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今次的灾情非常之严重，有些灾民到现在仍然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食、没有屋住，甚至连基本的医疗服务都没有办法得到。今次是我第一次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相信会比之前的工作困难很多。其实我都是一个普通人，每次出發之前我都會緊張、會擔心，但我相信大家會支持我。立即去無國界醫生的網站 msf.hk/typhoon 捐款支持無國界醫生在菲律賓的救援工作。你們的一分一毫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我會努力幫助多些的災民。多謝大家。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位香港的护士，好，男护士鲍俊宇 Vincent， 他是作为第一位港籍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加入了无国界医生。哎，这个组织呢，可能对于内地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哈。它是一个专门从事医疗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总部呢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在香港呢也有一个比较庞大的分支机构。之前呢，无国界医生就参与，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战乱地区的这个救援，可以说都是在非常艰苦甚至是危险的地方。那相信每一位参与救援的这个医护人员，他的这个勇气也好和决心都是无疑是令人值得敬佩。 那刚才的这段音频哈，广东话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他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我的紧张，每次出发之前呢我都会担心在灾区到底会遇到什么，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灾区的一些居民他目前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这样一个救灾的活动当中去。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无国界医生的这个媒体经理啊，何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整个无国界医生包括其他的一些救援组织在菲律宾救灾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包括存在的这个困难。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部分的媒体经理何丽婷小姐。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派出了91个救援人员到了灾区工作。我们呢已经从不同的水路、陆路，还有就是用这个直升机跟这个飞机，已经去了5个不同的灾区里面工作。其实呢，我们的同事看到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糟糕。主要的就是所有的楼房已经毁坏，还有就是很多的医疗设施很大部分也是不能够运作，或者是只能够有限度的提供一些医疗的医疗的服务。另外当然呢，他们也缺水、没电，还有就是没有食物，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全方位的尽量把物资送到灾区，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展开工作。其实现在的运送方面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其实当地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飞机场就是在德克洛办市的那个飞机场，现在已经是毁坏。还有就是现在主要是军方把物资送过去，或者是把灾民从这个灾区运送到其他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救援物资其实已经有很多已经渡了 到了树木， 嗯， 但是呢还没有办法把他们运送到这个灾区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同事也是开始要非常的创新， 嗯， 用了不同的，刚才提过，就是用陆路、水路，还有就是直升机跟飞机，就现在首要的就是在去不同的灾区里面看看情况还有需要，同时间我们也会利用这些工具去把那些医疗的物资还有其他的一些救援工具运送过去灾区。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的大量的物资还有就是人力已经尝试进去了，但是现在因为所有的交通工具啊等等啊道路也是很破坏了，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开通，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很多东西都在了，但是就没有办法很快的运送到去灾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最大的困难。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香港分支媒体经理何丽婷小姐为我们介绍现在在灾区菲律宾当地的救援的情况。听得出来最大的问题是道路不够畅通，这个物资到位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及时的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 嗯，那这样的一个困难哈，其实我们在中国遇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想到应该是相同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道路，二一个呢当救援人员蜂拥而至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非常通畅的去到灾区，甚至是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资都已经到达到灾区，那么当地呢政府相关的工作的机构他们有没有足够的派发人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点对于菲律宾这个国家来说呢，这个大家之前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条新闻，就是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三世哈到达灾区的时候有一些糟糕的表现，甚至有些奇怪的话被也经常被指责救灾不力。但是对于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体制呢，它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它的可以说是权力是非常的小的。阿基诺有很多人也不少人说他几乎就相当于是一个马尼拉的市长，他出了马尼拉呢可能对菲律宾其他地方这个中央政府的掌控力哈并不是特别的强，体现在这次救灾当中，政府的力量在遭到了这个第一波的冲击之后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官方的人员包括警察也好，这个市长也好，议长也好，都在说我们已经能力已经完全不够，完全做不到。那所以说他非常依赖外界的这个救援。而同时呢，菲律宾的这个国家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多岛屿的国家，处于一个在这个太平洋可以说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交通枢纽，因此呢它地缘政治地位又非常的重要，也引发很多大国出于传统和这个未来利益的这个考量也会对它有非常多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之前呢是预计在香港要停留大概是两个礼拜，好，这本来是准备休假的，结果是提前离港，就是为了去菲律宾参与救灾。大家想，这个航空母舰，一条航空母舰上面可以有3000多的这个水兵和各种人员，那包括航空母舰是一个移动的飞机场，大家这样去理解。所以说对于当地现在在交通极度这个困难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装备的介入可以说对于救灾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支持。 是，那现在超强海风海燕哈，它是重创了菲律宾，那么数千人死亡。不管说这个国家跟中国也好，跟香港也好，跟台湾也好，他们有一些中间有什么样的不愉快的过程，但是这样一个天灾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所以说目前灾区发生的情况以及救灾的程度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但是此外呢，就是各个国家到底捐了多少钱，中间是怎样存在着在外交上的角力也好，各国的这个利益考量是怎么样一个考虑的，也是外界争议的一个来源。可以再为大家详细的比较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目前呢中国呢是第一波加上官方和红十字会呢是捐了20万美金，那现在第二波是追加了1000万的物资 人民币，这是 没错。那美国呢是向菲律宾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援助，日本呢是1000万美元，英国呢是960万，澳大利亚呢是930万。那相比之下呢，非常明显的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目前这次的援助呢是明显的偏少，而且呢是跟这个捐给越南的这样一个数额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是 是一样多的，所以就感觉这次中国呢似乎没有尽到一个大国的责任，但是反倒是中国国内的民众呢都觉得有一部分的声音啊说应该一分钱都不要捐给菲律宾。 嗯，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其实在记者发布会上也对这个问题有一番解释，他提到中国其实也是本次海燕台风的受灾国之一，比如说广东、广西和海南哈，这三个省其实也都是遭到了海燕的吹袭，有七人死亡，另外有300多万的这个居民是受灾，因此呢中国很自然的优先考量呢肯定是先救助国内的这个灾区，然后在力所能及啊，这个是秦刚的这个原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来考虑对于他国伸出援手。我相信这个话当然说的是没有错，只不过中国对于现在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哈，它的这个具备的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军事上的这个能力来说，大家也非常正常的可能有一些更高的期待。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呢是中国解放军这两天呢跟美军是在夏威夷，好，这也是很多人报道说这个是中国解放军第一次踏上美国本土的这么一个实兵的演练。双方演练什么科目呢？演练的科目正是假设有第三国发生了地震的灾情，然后向中美两国呼救，这个时候中美两国联合进行救灾。哎，这个其实很实用，马上就菲律宾这边马上就发生了这个灾情，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作为一个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的一个大国，在未来一定会需要担当这样的国际责任。因此，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菲律宾的灾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前奏啊，也是让大家熟悉这样的事情，今后恐怕要出手的时候会越来越多。 除了国际责任之外，哈，也要考虑到这个长期的国际形象。那么，是不是应该在各种要需要树立的时候呢，是需要更加的慷慨？那当然哈，各国在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这样一个名号之下，援助呢，当然是免不了有政治上的各种的考虑。 是，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它有一个叫做皮尤研究中心就讲了一份调查的结果，它就比较了几次大型的天灾，比如说01年日本的地震海啸，04年印尼遭到海啸的重创，还有05年的巴基斯坦的地震，来分析美国在提供人道援助之后会不会对改善当地人对于美国的形象是有一些的帮助，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呢？是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结果就是显示呢，援助确实呢是令到日本人对于美国的好感度是大增了，但是呢，印尼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回教的国家呢却非常的有限， 伊斯兰国家， 没错。大家就分析原因说，03年在美国这个攻击之后呢，只有15%的印尼的民众对美国有好感，虽然海啸你去援助令到05年的数字倍增到了38%，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水平，也就是61%。07年的更加是跌到了29%。所以说呢，这样一个援助它也不一定是会收到，一定是这个 不是完全一分钱一分货的、 改善这个民众对于你捐助国家的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用，也要取决于对方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你改善关系。 好，这个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这是很复杂的一个考虑。哎，一方面你又不能够完全不承担责任，但是呢你的这个又不能够期待完全有高投入就一定有高回报哈、这个还真是。我注意到环球时报的英文版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哈，叫做这个无条件的援助才是真正的这个实力。这篇英文文章并没有出现在环球时报的中文版上面，它里面就提到，他说这个大国的形象哈，它不一定是建立，就是大国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地位不一定建立在你的经济利益。但是现在大家经常会说啊，国家与国家之间啊，只有永恒的这个利益，没有永恒的这个朋友。但是在利益方面或者在实力方面也得考虑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问题。其实大家看这样的，比如说美国调动航空母舰也好包括这个捐款的这个数量好，包括香港的，你看这样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气氛，我觉得都是体现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软实力的这个一部分。这个软实力呢，它不一定是短时间之内你要马上改变你这个国家对我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好，在这个 基层的这种慢慢渗入的这样一种情感，可能在长远的范围来看呢，会构成一种加分。 而且非常现实的哈，各国的捐多捐少呢，它很多时候也不仅仅是取决所谓的人道主义，甚至更多的就是非人道主义的因素。比如说我看到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呢，他们同样有个研究，这样一个研究也很有意思。他是说呢，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他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呢，这个国家他受到的援助呢，往往会经历暂时性的爆发式的增长。它这个非常明显，它是 有所求的，就是它的政治地位提高了， 它是有所求的。这就是说明呢，一国的对外援助很大程度上不是人道的，一定是政治的。那么呢，接着哈，就这两位经济学家和学者呢，他们就非常详细的报告就说了，当你的灾难越重，受影响的人数量越多的时候呢，你受到的援助当然是会更加的多。可是呢，他们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程度的天灾，不同特征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呢，也会因为别的元素有很大不同。哪些呢？比如说，捐助国总是对石油出口国更加的慷慨，对前身是自己殖民地的国家更加的慷慨。这就非常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你看美国对菲律宾有这么大的一个援助的额度。还有灾难是不是受到媒体的关注，这也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如果我捐了大家不报道，我不知道你捐了，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的形象没有被宣传出去。 这个都是 人很普遍的一种心理哈，可以有一种放大的一个 没错 一个作用。那也是哈，这个捐款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学，这里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哈。我觉得是中国在这方面恐怕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在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么样把这门学问给学好？哎， 捐款经济学， 这是非常厉害。好，这个一谈到钱哈，其实大家都觉得咱们中国人不差钱。最近呢，看到一份报告，叫做这个世界奢侈品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叫做《中国奢侈品报告》，称201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将要达到哈，今年还没有，还差一个月没有过完。但今年的这个奢侈品消费总额将要达到1020亿美元，这个有将近7000亿人民币，6000多亿人民币了。而这个中国人呢，就买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中国也是全球奢侈品市场最大的这个客户。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条新闻哈，有什么样的感觉？您是感觉自豪吗？还觉得这个中国人非常有钱，所以咱们 还是觉得土豪呢？ 还是觉得有点就是不是滋味哈，这个特别是我觉得今天咱们一提到跟菲律宾捐款的这个数量，然后再考虑到中国人花在奢侈品的这个数量，当然我觉得这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哈，但是很容易在情感上产生一样的这个连接，所以请您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了。 您怎么看中国人是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主顾这件事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听今天的电话。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话题呢，是说到有一则新闻说呢，中国人呢将在未来买走全球近半的奢侈品。这个今年2013年的消费总额是将达到1000亿美元啊！哇，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买走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有这么多人喜欢奢侈品吗？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是觉得非常自豪呢？觉得你看中国人现在个个都变得非常有钱，还是说大家有钱之后会不会选择其他的一些好像听起来更加好的一些消费的方式哈？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是的，那我们首先呢接听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听众啊，是这个程先生啊，程先生您好。 你好。 哎，程先生来自哪里？ 啊？ 来自哪里？ 广东。 好，程先生，您觉得这个您自豪吗？ 我不自豪，我而且觉得很可悲。 哎呀，为什么可悲？ 我想起了我们的老革命家陈立元说的两句诗：“历览古今家国事，曾有勤俭败有车。” 如果一个民族长期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国家也不会有前途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程先生哈。 好的，再见。 听出来有点可悲啊，就是言下之意可能也是认为那这样一个在所有的人们好像普遍的收入提高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选择一些其他的消费方式。我们再来听听别的听众的看法。 好，赵先生啊，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今天我们特别想听听这个关于买奢侈品哈，我想问赵先生您买过吗？ 老婆有时候买几个包吧。 几个包OK， 那您觉得说未来中国买了这个近半的奢侈品，您感到自豪吗？ 我觉得这话的不好说。你还是这样，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确实有2-3亿人富了，而且这2-3亿人的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还有几千万个亿万富翁。咱不说怎么富，咱放一边，我只是讲结果啊。改革的开放证明一个道理，就是每日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你看中国足球这么环境这么差，我们也不出现了恒大俱乐部吗？也有恒大这么大批的这种老板，有钱的老板。最主要，宝应上广已经形成了消费市场，恒大的外援也是奢侈品，对吧？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想随着经济下行，中央八条了，可能这种事儿呢也不会长期的，慢慢也理智了。心腹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当年台湾、香港、什么日本都这样。 是。 完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奇葩的国家，这是吧？你看奢侈品是不是都让我们买走了？可是前两天双十一，咱还卖了那几百万个内衣呢，就为省几块钱。有时候你觉得哪个是真正的消费者？所以这也挺滑稽的。 嗯，好，谢谢赵先生哈。今天我觉得赵先生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个是一个 一概而论， 对，这是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哈。大家由这个穷到富之后呢，这个奢侈品的这样一个崇拜啊，有一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也并不代表说大家只买奢侈品，不买这个便宜的东西了。你看这个双十一为了点这优惠，大家买了那么多。 而且奢侈品的概念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哈。这是赵先生的看法。 嗯，下一位我们再来接听到我们的这个王小姐的电话哈。王小姐您好，你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贵州。 嗯，您怎么来看说这个中国人会买走全球的近半奢侈品，您觉得自豪吗？ 嗯，我觉得不值得自豪。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是有钱了啊，现在是富裕了，国家啊也好，民众也好，那这一点是值得自豪的吧。但是你把钱全部，就是说半数的奢侈品都被中国人买了，中国人实际上还没有富裕到那个程度，中国人均富裕程度还差很远呢。 嗯， 并且中国现在很多人还是很贫困，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嗯， 现在中国的贫富悬殊非常的厉害，只能说明这一点。我就是说一个社会它不仅要看它有多少财富，并且很重要的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这个财富是怎么分配的，是怎么使用的。如果你在这个国家，环保、医疗、卫生、教育，这各方面都还养老，各方面都还没有解决，还有一大堆问题的时候，你那钱都拿去买了奢侈品，那你这种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财富的使用方式。这种情况让我想起来中国清朝时候的情况。中国清朝的时候就是那个乾隆啊，那个时代中国是很富有的，在世界上都是很富有的。但是为什么后来那么败了呢？就是因为他花钱花的不是方式，花的不对。那时候贵族都很花天酒地，老百姓穷困潦倒，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繁荣能持续的久吗？ 王姐，您的意思是说，去买这个奢侈品的钱啊，原本有可能是用来这个赈灾，原本有可能是用在这个教育、用在扶贫上的，对吗？ 对呀，那一定说，如果说这样这样的，就是但是这种钱呢，都用在买奢侈品上，这一定是国家的，这个一定国家政策各方面的政策有失调。 好，谢谢王小姐。谢谢您的评论。 非常感谢哈。尽管说中国人这个买走了全球一半的奢侈品，但是不代表中国每个人都买得起。那为什么现在贫富悬殊这么大啊？ 我觉得 非常关心的一个。 大家买不买是一个个人行为，但我最担心就像王姐刚刚说的，其实这个买奢侈品的这个钱呢，有可能不是你个人这个钱，我觉得有可能是说，原本是大家，你知道，原本是可能去给一些帮助一些贫穷地区的小孩，而那些钱变成了这个奢侈品的钱，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好，下一位。是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你好。 您今天关于这个问题您自豪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任何国家在他的这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一群人去疯狂的追逐他们心目中的奢侈品。那可能在这个欧洲，他早年间的时候，他可能表现为这个金银珠宝。那么他在中国的话，表现为我们去追逐这些这个 LV 啊等等这些奢侈品。其实关键的地方在于，我们国内没有一个成熟的这个奢侈品市场，导致这些人往往购买奢侈品的时候，这个导致了是繁荣的别国的市场。但是从正面的方向看的话，也是有利于整个这个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在奢侈品方面的复苏。而我就是主要是比较遗憾，就是我们国内没有建立一个相应完善的奢侈品市场。 所以这个其实 让外国人赚的。 这个经济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帮助哈，但是呢，这个不能只给外国人来挣钱，咱们中国人也得想想办法。 对， 好，好，谢谢贺先生。的确是啊，这个奢侈品行业绝对是一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帮助的地方。但问题是说，有没有想中国有没有一些好的品牌？ 是贺先生担心的是肥水能不能不流外人田。 是，下一位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觉得自豪吗？ 我不见不感没感到自豪，反而感到非常耻辱。 怎么说？ 因为中国到国外去一证千金，那个豪个奢侈品的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就是贪官群体，再一个群体就是土豪群体。他们的钱，他们的巨额财富都是来路不正的，都是进不得关的。他们到国外去这种消费，这种购买奢侈品、购买豪车豪宅，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呢？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感到非常非常耻辱。 好， 谢 谢 你， 谢 谢 郭先生。 好，这是他的一个怀疑。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众多的一些调查报告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打几个问号。 对， 那这样的数据能不能出来的更加详细一些？ 对， 如果能够调查出是哪些人在买，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买，我相信可能更加的有这个研究的一些意义。 像我们经常看到，比如有些报告说什么八大作风，官员要勤俭节约，政府要节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比如说鱼翅市场就不行了，这个奢侈品市场也变得不行了，这个名牌酒也变得不行了。 好，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宁先生。 宁先生您自豪吗？宁先生您自豪吗？ 有什么自豪？我觉得吧，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富起来，因为两个一百年嘛，这目标还没实现。我觉得有些部分呢，这个奢侈之风啊，不但不能在就是不属于正常的。我觉得有些人呢，这个部分人是土豪开花，我说的有点不太那个什么，这说明咱们那个慈善文化呀还缺乏。这些人有多少对搞慈善买这捐慈善捐款，有多少人？这我想起这些人吧，慈善的捐款的人肯定很少，就是我不是太正常的。我觉得吧，中国人吧还有不少人，还有贫困线以下的，就这些人吧。应该端正这个心态，应该多做些慈善事业，别搞炫富啊，也是炫耀这个奢侈品。中国奢侈品这个和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啊，不是协调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没感到什么自豪。 好，谢 谢 宁先生哈。 总结一句就是，炫富的心态要不得，得把钱呢是用在更多的穷人和值得帮助的人身上。 这个把这个包里面这个一个包的钱啊，可能十几万的一个包，还不如把这十几万拿去来做慈善呢。好， 非常感谢各位 收听我们今天节目， 下周再见。